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嗱， 咁啊，翻嚟咧，翻嚟之前咧，即系翻嚟之前咧，即系你就呢、這个呢、這个五啊几亿咧，我都讲两句啦，有啲网友问。你講完先啦，我先答網友問啦。 好，嗱，咁咧就一般嚟講咧，我哋特別預算係嚟做乜嘢嘅咧？就係話，我正常嘅預算之外，我驚會超支，我咧編列咗筆出嚟，即係以備不時之需。我超支嘅時候咧，我就喺可以喺度用噶啦。嗱，咁依個係咁係咁樣，但係都會寫明。依、這、一個特別預算， 因為佢有第一預算金、第二預算金嘅、台灣就即係譬如誒，而家突然間要美國佬哇，我買16V 俾你，咁我預算嗰個預算我用曬用夠曬啦，咁佢咪喺嗰個第一預算金嗰度攞嚟買 L16V 咯，喂都唔夠錢，就動用埋第二呢個預算金啦。咁、所以預算金就咁嚟嘅， 係啦，咁但係都要講明， 都要講明呢筆係預算金嚟嘅， 專款專用。 啊，咁你而家呢個18個字咧係。好籠統，咁你咁啊真係小金庫嚟喎，大佬，係嘛？ 你呢個即係係一字一隻字嘅錢啊，除一除。 哦，好貴啦，十八個字。 即係一字千金啊，真係 一字千金啊！ 啊，一字千金。 哇，咁啊，有咩網友有咩？ 喂，有啊，啲網友咧，即係頭先我哋都唔記得講啊，即係其實都有講過嘅，因為今年洪流嘅地方咧。是被香港政府特別關照，特區政府特別關照，咁就喺附近嘅地方咧，我哋用緊我哋升旗嘅地方咧，就種咗好多咧就 有刺嘅植物， 有刺嘅植物 ，OK， 咁咧就嗰個場地咧就唔適宜咧係再搞呢啲群眾嘅活動噶啦，咁亦都咧即係睇翻過去呢幾個月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咁就算我哋 就算冇嗰十幾棵樹，你都唔得啦，限聚令啊！ 限聚令都 咁個申請成功啦。咁網友嘅問題咩啊？ 咁就即係問我哋升唔升旗，紅樓嗰度升唔升到旗？咁我就即係籠統啲答大家啦。我哋嗰、那個升旗儀式咧，就我哋搬咗咧去紅樓嗰度，作為進行室內嘅升旗儀式。咁就亦都因為咧，頭先都提過啦，因為場地所 限。第一次開始嘅時候講咗 㗎。啊咁可能佢中途插入啦，咁因為場地所限，咁所以咧就我哋唔能夠咧招待更多嘅朋友咧就去呢個倫敦酒樓，咁所以咧就只能夠喺再下一個星期一嘅時候咧就睇我哋嗰啲片咧就即係嚇即係去參加啦。 我哋可唔可以現場直播啊？ 我哋睇下張三嗰個功力如何啦。如果張三的功力 OK 嘅咧，都可以 Facebook 直播嘅。 嗱，咁咧就我哋咁建議下主辦單位會唔會係諗一即係諗一諗先？係啦，係啦。好，咁啊，依個問題解決咗啦。咁跟住落嚟就係到 好啦，咁我哋講下啦。中共統戰下，歐陽娜娜嘅《我的祖國》身份混淆不清。 係啦， 喂，我真係即係我哋都算。差不多日日都看台灣新聞啦，即係台灣新聞咧，亦都佢有個特色嘅，啲新聞報導咧都會夾雜一啲咧，即係娛樂新聞嘅，即係香港 新聞娛樂化。 香港都曾經亞視嘅年代咧，都試過咧喺新聞報導啊，六點半嘅新聞報導裏邊。 台灣咧就係新聞娛樂化，娛樂又新聞化。 係啦，冇錯，都有嘅。咁但係咧，我就睇咁多年呢啲娛樂新聞咧，即係呢啲新聞報導啊，或者我哋睇新聞咧。好似未聽過咩叫歐陽娜娜喎？ 你咁笨， 係啊！真係我真係 嗱，歐陽娜娜老實講，我都好笨，我都唔識佢嗱。咁啊，睇嗰啲資料，原來佢十二歲已經離開咗台灣，所以去咗呢個韓國，先去美國，跟住去韓國，跟住去大陸發展嘅。所以基本上嗰 12歲到唔知14歲，即係呢六七年咧，佢係根本好少喺台灣嘅。 嗱，咁咧先講下啦，佢家世先啦，佢就歐陽龍，佢爸爸歐陽龍，咁佢媽咪咧就係傅娟，咁兩個都係以前嘅藝人嚟嘅。 歐陽龍係國民黨以前嘅發言人嚟。 前發言人，咁咧歐陽 龍選過立委。 係啦，咁佢爸爸媽咪咧即係靚仔靚女，咁咧就係 生咗個靚女啦。 係啦，咁咧就都都係一線嘅演員嚟嘅。咁佢嘅姑媽咧就係歐陽菲菲， 即星二代 《熱情的沙漠》嗰位歐陽菲菲， 歐陽菲菲啊，歐陽菲菲， 菲菲係 講啲台灣， 歐陽菲菲係咪喺係咪日本發展？唔係 係啊， 去過日本發展 係啦。咁歐陽娜娜咧就係佢哋就係家中排第二嘅，咁佢三姊妹。咁咧家姐咧就係歐陽麗麗， 聽講亦都係 歐陽弟弟， 音樂世家嚟嘅， 唔係小提琴嚟嘅， 小提琴 唔係世家，佢爸爸媽咪都唔係玩音樂嘅， 佢好似小提琴啊，大提琴都 歐陽娜娜基本上唔係唱歌嘅， 玩提大提琴， 佢玩提琴嘅， 即係演奏家嚟， 演奏家嚟 嘅，即係唱歌係中間唔知點樣殺出嚟嘅啫， 係啦， 咁所以咧 即係人紅又乜都得噶嘛， 係啦，咁即係人紅又可以出書啊，又可以唱歌，又做話劇，又可以做 咁去美國咧就係學是 學音樂的 好啦，咁咁身世大概咁上下啦，咁佢就喺即係大概係兩個禮拜前咧，咁喺佢微博度就講，佢咧喺11嘅所謂中共國慶咧，佢就會被邀請上去喺個晚會嗰度咧，就會同其他幾個澳門啊、香港同埋大陸一啲藝人咧，就唱一首叫《我的祖國》。嗱，咁呢個微博一出之後咧。咁台灣又梗係好多聲氣啦，係咪啊？屌到撲街啦！又話即係你個祖國係究竟你係中華民國啊、台灣啦、啊，因為你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啊、有啲 嗱，我睇啲鬧嗰啲咧，即係冇講話中華民國喎、啊。你個祖國係咪台灣啊？ 台灣啦、啊。好啦，咁啊，當然呢啲咁樣鬧咧，咁就哇起哄啦！蘇貞昌呢啲梗係又見到槍啦。咁蘇貞昌點講咧？佢話咧痛斥啊！若干藝人在大陸高唱某些禁忌的歌曲，認為在台灣享受健保民主，卻在大陸唱不適當的歌，而具有通匪之嫌，哇！好撚大罪， 好啦， 唱只歌就通匪喎，真係攞你命！ 依首歌嗱，蘇貞昌或者當地嘅官員啦，即係台灣官員啦，都係話首歌嘅問題嗱。我哋睇嗱，依首歌我就真係又睇下嗰 首 歌 咧，係《上金嶺戰役》裏邊其中一首 插曲 嚟嘅嚇。咁啊，上金嶺戰役咧就係即係講緊抗美援朝啦，係咪？上金嶺呢個地方就同美國去爭奪呢個所謂高。制高點啊，即係美國 最重少多人啦，唔理佢啦。咁我講翻首歌先啦。 咁好啦，咁其實首歌咧，如果首歌純粹用歌詞嚟講咧，呢首歌係冇任何政治含義喺度嘅。 係， 而且景色啊，回想翻以前生活啊，全 係啦。我聽下呢個船家嗰啲聲啊、海浪啊、大地啊，即係只係形容緊即係中國呢個土地上面嗰種美啊。嗱，當然共匪又好叻嘅呢啲，譬如南泥灣。首歌好好听，歌词写得好美丽，但系南泥湾背后隐藏住 陈 家珍中毒啊， 点样烂片整压啊， 伪抄系嘛？咁所以咧，我哋又唔可以喂，屌嗰首歌词冇咩啊？咁但系佢背后佢讲紧上金岭战役系一个含义嗱，呢、這个就当然。但系如果我哋纯粹以歌论歌，《我的祖国》呢首歌系真系好捻好听嘅。 嗯 我都識唱大佬， 我又冇興趣喎。 我識唱啊， 你識唱，所以今晚你講。 我識曬上手，成手唱噶，係咪？ 嗱，你一唱就俾人鬧你腹肥噶啦。 我唔會。一條大河波浪寬， 哦，依首。 風吹稻香。商量啊！ 好啦，聽日咧，我哋聽日我哋咧就 嗱呢啲咪通匪咯， 通匪之言嗱，國民黨 通匪，通匪之言。 咩之言？ 之言乜屌你？直情你 直情矮啦！咩之言？ 系啊， 直情矮咩冇言啊？直情矮啊！ 好重 要喂，我哋將呢塊 唔係我使唔使縫嘅係嘛？ 將呢塊玻璃咧，即係拉前啲。 係 屌你同佢劃清界線，唔係將啲啤酒咧擺呢度，擺呢度。 同埋呢個加息。 嗱，陸委會點講咧？佢話咧，即係同文化部啊，陸委會同文化部咧係密切咁注意，如果有涉及違反兩岸條例相關規定咧，將依法查處。咁陸委會就強調啦，若有涉及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咧，佢係一定要。 可以處1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罰款。 嗱，問題嚟啦，咁咧就跟住就文化部出嚟講嘢啦，咁就話佢違法咧，我哋會罰啦，咁樣就同咁咧記者博咪問嗰個官員，喂，佢犯邊條法啊？官員咧就幾次去做咗啲乜嘢？自有公論。好啦，問題嚟啦，自有公論係唔係犯法？嗱，我啲記者係問緊，佢犯咗邊一條法，你要罰佢。咁你講自有公論，喂，你做官喎，你話人哋犯法喎，你話人犯法嘅時候，你咪應該講出佢係違反咗邊一條法例咧？啱唔啱啊？我哋香港呢兩年，大家都成日都係針對住呢個問題。喂，你哋成日講啲後生仔犯法，佢犯咗邊一條法咧？你講出嚟先得㗎。 咁佢講嚟講，佢咪就係話你非法集會咯。限聚令 唔係嗱，即係咧，我覺得呢啲官員已經好嘢㗎啦，即係公論，好似香港咁，屌你有法律喺度，你自己睇啦，咁啊嘛。嗱，香港真係咁嘅喎，喂，法律喺度咧，自己查咯，使乜問我啫？ 唔好同我講， 係，即係呢啲講有公論已經係有啲位俾你屌㗎啦。 如果你話自有公論，咁我哋中華民國法律是不是我們的法庭搬了去街市度，搬了去市場度、欸、有罪無罪，有些街市、啊、路人家月餅、啊、阿師奶買餸、啊、婆婆買餸就來投一票，他有罪他無罪，是不是這樣呢？我中華民國的法律 當年即是衙門升堂，即是群眾埋嚟聽審，跟住咧就噓咁啊，怨官人。 但係 好啦，我哋講多啲例子啦，屌唔講呢啲，好啦。咁有人就抄咯，咁因為歐陽娜娜呢一個咁樣我的祖國之後咁啊抄咯，咁抄到咧呢個林志玲。 志玲姐姐。 係、哎，即係呢個即係台灣一個最美 人 美模啊呢個啊。咁啊，舊年啫喎，唔好耐喎，舊年咧去到呢個內蒙古通靈市啊，通遼市一間小學度咧。在當地建立了一間叫志玲姐姐兒童之家，唉，幾好聽啊！咁咧，當時佢仲喺同啲小朋友一齊唱咧，喺個教室演唱《我和我的祖國》添，嗱，唔係我的祖國啊，《我和我的祖國》仲更加 紅啊！呢個仲紅呢 個。咁啊，跟住咧，仲有咩人唱咧？又繼續俾人啲網友一路抄咯。佢話費玉清、張信哲、黃耀興呢啲大咖咧，都係唱過《我的祖國》或者《我和我的祖國》。啊！齊豫啊，齊算係咩啦？齊豫係首叫做《橄欖樹》啊，《橄欖樹》出名嘅啊，即係齊豫。咁佢個細佬叫齊秦啊嘛，啊咁啊，即係我咩冬天咩， 總之夏正明哥嘅年代啦， 好啦。咁齊豫唱歌咧，甚至唱過咩咧？我愛你中國嚇、啊！喂，咁呢啲仲勁啦，係咪？同我的祖國就相差好遠咯。咁點解呢啲又冇俾人擺上豬肉台俾人批咧？係咪？咁我哋只可以話咧，因為嗰陣時冇呢個新聞價值，而家有呢個新聞價值。嗱，咁同埋咧個時間點啱， 最大問題就係頭先講啦，佢嘅爸爸佢出生錯咗， 係男型，喺個男型嘅 家庭裏面長大。 爸爸歐陽龍係國民黨前發言人， 好醜啊，好醜狀咩啲？ 係啦，嗱，林志玲冇人講點解佢父母係民進黨員嗱。在呢、這個啲人就抄，即係抄翻單新聞嘅時候，林志玲咧其實就冇一點活得。但喺前日啊，就喺唔係前日啦，一號啊，咁佢咧就喺微博轉發央視新聞發文，再加上雙節合一慶團圓啊，嗱後邊嗰啲唔使講咁多啦，就一句雙節合一慶團圓，10月1日點樣雙慶法啊？邊度相慶啊？你唔係講緊雙十係嘛？ 即係林志玲講嘅。 林志玲講嘅。好啦，點解呢一個喺微博咁樣講嘢，你哋嗰班網軍冇反應啊？係。唔會追，好似追殺啊歐陽娜娜咁樣追殺林志玲咧？係咪因為佢父母係民進黨支援，佢哋係民進黨支持者，咁咧就有個差別對待咧？ 咁啊啦。好啦，嗱咁啊。民進黨嘅立委陳亭飛啊，佢咧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嘅規範，只要涉及到中共嘅黨務，仲有政治機關係具有政治性嘅內容咧，都可以發。 係 啊，並唔係話，並唔係單單講話唱我的祖國 就罰，是因為呢央視絕對是具有政治性的單位。 問題出嚟了， 咁啊，冚家產啦，大陸有邊撚個單位呢啲咁嘅媒體單位，邊啲唔係？不是跟共產有關係的，湖南衛視、咩江蘇衛視， 你所有的傳媒 係嘛？咁你哋所有好多台灣嘅歌星都喺度唱歌嘅喎， 係啊， 仲有喎、 如果你唔係因嗱，而家佢話唔係因為我啲好歌啊嘛，即係總之你喺呢個電台電視台唱歌，你又同呢個政治性組織有關係啦， 冇錯嗱， 都罰得嘅。 嗱，即係咁講啦，十一晚會同埋春節晚會，即係春晚啊嚇。咁呢兩個即係大型嘅文藝晚會咧，都係。大部分我唔敢講全部啦，即係喺大陸揾食嘅藝人咧，都以爭取出鏡作為呢個咧，即係有表現到自己嘅身份地位。即係佢唔揾你咧，即係你未夠卡士。你佢揾你咧，即係夠卡士。 佢揾你，即係你有統戰價值。即係我要 統唔統戰係另一回事啦。 一定統戰噶啦。 大陸喺大陸揾食嘅藝人，包括自己大陸本土嘅人啦、香港、澳門、台灣呢啲地方咧， 都係上到呢個央視呢、這個人晚春晚為即係為榮啦，係 啦， 即係揾錢，因為你喂嗰晚我唔收錢都得。 第一個問題嚟啦，嗱、我而家呢啲藝人上呢啲電視節目，咁你就付費，你又可以罰。好啦，另外一方面，台商。在大陸 跟啲國企做啊， 喂， 央企啊，嗰啲咪共產黨嘅 職員，咁你係咪死硬死得？ 係嘛？咁嗰啲公司咪共產黨。 咁你而家喺台灣嘅企業都會同大陸嘅企業合作，咁係咪又死得好似嗱？我哋而家講緊我哋台積電去供應俾華為，華為全世界都知啦，啊，佢其實都等於國企噶啦，係咪啊？華華私人企業係咪？咁係咪阿張忠謀都拉得啦？ 我就 所以咧，有時啲嘢咧，即係你要分到咁細咧，當然可以得嘅。 係 啦， 我 俾台灣人去大陸咯。 嗱，我哋其實都好討厭依班藝人上去趨炎附勢參加依啲節目，但係你講到要處罰嘅話，其實你有冇咁嘅法有法可依咧？嗱，我哋唔可以將我哋嘅道德情緒咧放於我哋嗰個法治裡面嘅。 嗱，亦都即係你過分情緒化咧，即係有礙呢、這個即係兩岸嘅發展嘅。即係我哋講兩岸發展、OK？ 兩岸發展我就唔係你噶啦， 唔係好你啦，即係 要兩岸發展啊嘛。 你而家唔要兩岸發展，咪你咁你要同佢做生意。 嗱，所以咪 我睇微博，我睇微博。大部分台商在大陸都是放緊假、都是大家在互祝叫做雙節快樂、OK？ 那難道你又不問這班台商、喂你忘記了你的祖國在哪裡嗎、是吧對不對即是有一些事怎麼說叫約定俗成還是什麼是吧 這個即是我們好怎樣即是說句我是怎麼不滿這些人好像林志玲這樣說林志玲咩叫相切啦？我都不滿， 是 但係喂，我哋不滿還不滿，你官員出嚟話去違法， 違法佢冇違法嘅大佬。 咁你講得佢違法，你咪嗱，而家你揾唔到法啦，係咪？你成日都罰到佢啦。咁你咪而家民進黨執政，你咁嬌巴閉，你咪立法院出嚟針對住呢啲人立法咯， 係啦， 係嘛？以後逢喺呢啲同共產黨有關係嘅一啲 上大陸做生意， 就唔能罰50,000，或者取消佢國籍。得噶嘛？大捻晒噶嘛？政府系 我哋喺度，其实阿谢公都讲过，佢赞成噶。嗱，我都赞成噶。阿宋主委，你唔知你赞唔赞成啦？ 咩饮啤酒啊？ 嗰个 哦吓，饮咩啊？ 即系总之就系、我哋立法嗱，你即系央视唱歌付费，即系好似去翻两蒋年代。啊、你同大陸做生意付匪拉鎖 咪咯， 喂咁嗰、那個 你翻嚟就屌你乜拉鳩你，你唔翻嚟我就罰鳩你，充公曬你嘅屋，充公曬你喺台灣嘅家資產， 即係 得唔得？得噶，如果你立唔得， 其實 係嘛？ 黃安都好似罰過嘅喎， 冇啊 冇啊，係咯 冇啊，黃安咁撚巴閉都罰唔到啊， 都罰唔到 嗱，係你話佢真係立法立條咁嘅法， 佢仲撲街到即係台灣藝人上到去大陸揾食咧。揾啖飯仔食咧，佢都要打爛你個飯碗嘅，咁好 街嘅。即係你恢復翻依個修改前嘅刑法八條，其實我哋拍人手掌噶，係咪咁我哋可以就因為依啲啊佢哋依啲行為去處罰佢，其實我覺得我贊成嘅喎。但係喺依個時候，你哋就點解咁嘅雙重標準？ 唔係同埋咧嗱，我覺得咁樣，即係你陸委會啊、文化部，你開始嗰時講到咁勁。即是好像一定罚得到的了、结果现在的记者问你你说哦 我哋嘅法律都係管唔到嘅，所以大家都唔好再即叫啲記者唔好再提啦。 唔係，佢可能睇咗即係嗱，我喺 YouTube 上面睇咗十零分鐘啊，一路 search 去睇。看了原來呢唱了兩句 幾多句都好啦，佢真係有唱幾多句都佢真係有唱過。 唱了兩句，咁係咁係有唱過，咁成隻歌呢原來呢歌即係嗰個唱歌的組合呢 三分幾分鐘，佢三分幾鐘佢唱了兩句啫， 唱兩句。 即係我哋呢譬如我哋鬧個連戰走去登上北青安門城牆度，喂呢、這個我喺道德上面譴責佢，佢冇違法呢？冇喎，我哋 依法冇據嘛。 係啦，嗱，咁喺呢度情況啦，我哋睇睇阿蔡英文喺2016年1月16日嗰日做咩啊？去大選勝出嗰晚啊，咁佢咧就做個勝選演講嘅時候，佢講咩啊？只要當總統的一天，我會努力讓國民沒有一個人必須為他們的認同道歉。蔡英文講嘅，佢就住周子瑜就攞住支中華民國國旗。舉咗出嚟之後，就俾大陸咧就出征啦，啊，俾人哋去霸凌啦，佢就就住呢個行為喺勝選嗰晚咧，佢就講出呢、這個。好啦，咁我哋呢啲藝人講國唱我的祖國，呢啲係咪一個認同嘅問題咧？嗱，我當然喺我哋講，呢、這個大陸呢啲歌我真係唔欣賞，亦都唔會認同。好啦，咁喺呢個問題上面，你？蔡英文出嚟讲句说话，系咪啊？ 好啦，嗱，咁啊，即系陆委会就成日引用呢个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法》嘅第33条嘅第33(1)(1)第一项。嗱，咁啊，点讲咧？嗱，都好显浅嘅。个台湾地区人民，嗱，点解叫台湾地区人民咧？点解唔叫台湾人民咧？因为根据呢个《两岸关系条例法》咧，中国咧。仍然啦，而家仍然叫中華民國，包括大陸地區，所以咧有大陸地區同埋台灣地區。 嗯， 啊，並唔係講而家嗱，大家都睇到電視就啊，屌佢哋講中國，他們是中國，我們是台灣。但你回歸翻我哋嘅憲法，回歸翻我哋嘅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法咧，大陸地區同台灣地區。 嗯， 會嗱呢啲係呢啲係俾呢啲啲蚵仔煎咧係搞唔撚清楚嘅。 嗯， 啊，但你一回歸翻個法條咧。其實好撚清楚啦，中華民國仍然係有，雖然治權未及呢個中國大陸，但係仍然係屬於中華民國嘅版圖裏邊，所以先至分咗大陸地區同中呢個台灣地區。好啦，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同埋其他機構咧，非經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下列行為：一、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嘅機關團體或者涉及對台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者利益之機關、團體或任何形式的合作行為；二、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者其他機構涉及政治性的內容的合作行為。第90(2)就明定了，如果違反第33(1)第一項或者33(2)的第一項規定，就可以處罰新台幣100,000以上500,000以下，並按次連續處罰。 咁就最主要是第二項啦，即係話同依組織合作嘅話，咩叫合作呢？嚇點樣嗱？佢就政治。咁我唱首歌係咪一個政治上合作？ 合作就真係 係啊！ 所以你就算你陸委會又好，文化部又好，你話佢哇，如果你咁一定要罰啦，罰係咯，其他啲乜立委又梗係跟住吹啦，其他啲網軍就跟住嚟啦，係咪？到最後，你依法無據喎。 你唔罰啊嘛，呢啲就罰得佢。 唔係你罰唔到啊，但係 你罰唔到嘛，喂，同佢打官司打上去，你 如果咁講嘅時候， 冇錯。 阿陳菊帶隊去上海去做公共事長嘅時候，使唔使罰？去上海同上海即係當地嘅地即係市政府合作，使唔使罰？係咪啊？咁你民進黨咁多個即係立委去大陸見到大陸啲官員，使唔使罰？ 我只是視今次的事件為一個，即係老實講係一個商演嚟嘅啫嘛。即係如果藝人嚟講啊，係咪一個商業行為嚟嘅啫嘛？係咪？當然你話喂喺咁嘅 timing， 大家又無謂將件事吹到咁大，你吹到咁大，你最後罰得到，然後咧有一個阻嚇性作用，其他啲藝人以後都唔敢，因為以此為鑑。咁我覺得你有用喎，你講到最尾。 冇牙老虎，屌你咁啊！哇，雷声大雨点小，轻轻举起又唔系，匆匆举起又轻轻放下， 高高举起。 结果你系乜捻都瞓唔到。咁你喂，你而家即系如果而家以而家呢个所谓嗰啲流行讲法就系、是，喂，你做一个好坏嘅示范， 嗯， 系嘛？以后嗰啲艺人咪得咯，你都瞓唔到，嗱嗱又瞓唔到，王安又瞓唔到，屌你个捻个都瞓唔到，然后你嘅讲一大轮废话。你再都瞓唔到嘅，咁我唔怕咯。屌秋晚又唱，屌秋晚又唱，春晚、夏晚我都唱咯，晚晚都唱咯。 同埋呢一類型嘅晚會咧，即係認真咁講啊，即係香港有冇呢一類型嘅晚會？有嘅，但係有冇觀眾睇咧？ 嗱，喺大陸有嘅，但 係我哋春晚好多睇噶。 我哋講嗱，依、這個 我哋唔理佢多唔多人睇啦。 即係頭先阿鄭總講，喂，依、這、一個你係咩巢先？你十一。你慶十一，你身為一個即係中華民國嘅國民，去慶十一合唔合適咧？佢唱呢啲 咁，即係場合呢個就歐陽娜你自己要考慮啦。喂，你唱你唱嗰、那個時間點好敏感，那個日期好敏感，即係你覺得應唔應該要唱咧？係呢個你自己要全民考，要嘅要考量一下。但係咧，台灣亦都唔需要將件事咧就無限上綱去到咧，就話屌你。 都話都係嗰對啦，因為佢老豆歐陽龍啊嘛， 一個歌星仔係嘛，即係嗰幾個即係香港有兩個出歌星，唔係歌星啊，喺香港有兩個影星咧，演員咧就參與嘅，一位咧就任達華，另一位咧就魏英雄， 嗯， 咁啊，另外仲有一位澳門嘅地區人士就 澳門小姐。 澳門小姐嚟噶，即係選美 嘅，唔 識啊，總之 大家唔識啦，係嘛？ 六人唱一首歌，總之係大陸， 大陸有兩個。 咁其實咧就另外同一節目咧，另外仲有一個 雙少俠。 咁依一個佢係嘅名氣比歐陽娜娜大嘅。好啦， 台灣都大啊，呢個張韶台啦。 係啦，咁依個問題點解你哋嘅矛頭只係針對歐陽娜娜咧？就係頭先講嗰句，因為佢老豆係歐陽龍。是咪啊？ 喂，張亮唱下成首歌添啊！ 嗯， 嗰陣唱咗兩句啫。 系啦， 不過咧，佢老豆有歐陽龍啦，咁同埋咧，佢有得借嚟翻俾就係呢首歌有我的祖國啊嘛。 嗯， 張少雄唔係唱我的祖國啊嘛，咁所以咪冇事咯。如果咁即係要咁樣講嘅話，其實個問題即係、就是、我覺得作為台灣嘅藝人去到大陸咧，自己都要檢點啲啦。呢、這個咧要 衷心嘅。嗱，咁我 第二都台灣去到呢啲環境咧，亦都無需將佢放到太大。你。喂，你作到咁大之後，你原來做唔到嘢嘅。 依一個就係先，依一個就係霸凌行為，就是、政府帶頭嘅霸凌行為。 鬧你先， 係啊， 即係你嗱，你話做最後做到嘢嘅，咁我哋好嘢啊， 你 曬警霸啊嘛。咁你見到係做乜撚嘢都做唔到，然後咧你又作到件事鬼咁大，搞到咧就大家都好似哇對呢件事大家好關注，哇嬲人啊，梗係唔啱啦。作為一個台灣人去大陸唱我啲祖國嚇，咁、啊、你試個祖國係咩祖國啊？咁即係好多呢啲言論出現。咁，但系你最後做唔到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呢啲我哋咪論列佢為政治炒作咯，係咪啊？又既可以打啲國民黨，亦都可以即係團結一班所謂粉青嗰班國青，係咪就咁啫嘛？係咪呢班咁嘅所謂 中國青年 六納税啊？唔係，香港有黃納税啊、綠納税呢啲， 炒到咁興。嗱，當然即係而家我呢一節時間係唔多，唔係好夠時間講啦。即係炒到咁興。就是為了那班即係綠粉青啊，即係綠粉青而粉啫嘛。咁啊，一陣間咧會講咧，就係話嗰啲嗰個民調啦，係咪？ 係，係嘛？話真係好多嘢講啊！屌， 誒，嗱，先講個民調先啦。 係，嗱，我哋嗱仲有啲時間， 開個頭先啦，我哋開個頭先啦。 我哋唔講，我呢個唔講民調住，我哋講一講咧，就呢個揾咗馮瑞凡嚟同呢個 馮瑞凡有排講啊， 唔使排講嘅，意圖挽回呢個國民黨個反共形象。 係啦，咁咧就因為國民黨咧就 即係俾人鬧咗啦，親中親共。 江啟臣咧就做 三顧草路。 咁咧就開始就一個係話，我哋點樣即係集思廣益？我邀請一啲知名人士嚟咧，開講，即、就、係、是、對國民黨嘅意見有乜嘢嘅質疑，我哋可以借鑑。啊，咁佢第一炮咧就係揾到謝馮瑞凡嚟講，啊，你哋老友啦， 嗯 啊，真係老友嚟嘅，唔係依啲唔係蚊車一邊嗰啲嘅，即係都識咗40年 啦，有啦， 40幾年嘅啦。咁啊，揾咗嚟講，咁啊，馮瑞凡咧喺開講嘅時候一開，最初咧就講幾句咧，就係話即係講佢嘅 出身啊 啲啊，咁跟住落嚟啦，話即係話題一轉， 佢啲廣東腔國語 就炮轟呢個國民黨炮轟啊馬英九，好講啲乜嘢咧？我轉頭翻嚟再講。